经没爱你的权利，过去的我们也回不去。 再见你，既陌生又熟悉，不哭泣是因为我欢喜。 哦，见你的那一句我爱你，这些年一直藏在心底。 有些爱是永远的秘密，美好的让它留在回忆。 我曾经想冷却世界，直到我爱你，最后我们没能在一起。 可是我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你，也许一切都是天意。 我曾经想冷却世界，直到我爱你，如今只能把你放心底。 可我们抵不过有缘无分的结局，只留下爱过的痕迹和回忆。 权利，过去的我们也回不去。 再见你，既陌生又熟悉，不哭泣是因为我欢喜。 不见你的那一句我爱你，这些年一直藏在心底。 有些爱是永远的秘密， 曾经想冷却世界，直到我爱你，最后我们没能在一起。 可是我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你，也许一切都是天意。 我曾经想冷却世界，直到我爱你，如今只能把你放心底。曾经想冷却世界，直到我爱你，最后我们没能在一起。 可是我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你，也许一切都是天意。 我曾经想冷却世界，直到我爱你。